君王万众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起 生生是我梦完成，当当当。 悲的声，不等儿找我，人担忧，雨也同水，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，相望梦，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藏，三更月莫不是山秀难尽无言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 成何仇恨。 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阴晴，统领为只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